京市人大代表、北京电台总编辑王秋倾力主持。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春，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早上好，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30准时和你见面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今天依然是由我们两个陪伴大家早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啊。还是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收听收看的这个方式啊，在北京地区的小伙伴们呢，可以通过广播啊搜索到这个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是观看的话呢，大家可以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我们的这个我们忠实小伙伴，我们的这个粉丝的聚集地啊，花椒直播平台，活力982的直播间，大家就能够这个看到我们。还有这个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也能够同时收看到我们的节目。 你说以后我们会不会平台多到早晨起来要提醒大家说的时候，就是要说7-8个平台？ 对，我们前半个小时就是一啊，第一个平台大家记好了啊，好，二啊，有半个小时，好，我们放一个准点报时。 看到在花椒平台上已经有不少小伙伴已经起床了，大家都在跟我们道早安，大家早啊，今天是周五。 对， 那今天估计是这周仅剩不多的需要早起的日子了。 对，需要早起的日子。你看这个看到一个哎呦，就看到之后就特别舒心的一名字，我们这老朋友菜地的瓜最爱大爽小文，早啊，早早早 早。还有一个这个特别长的名字，抢了一个沙发。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还有这个一定要提一下的这个缺豆胖子，应该是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吧。之前我们这个跟这位朋友不是特别的熟啊，但是这个人家特别敞亮，来了之后就开始给我们送礼物，送了一大堆的这个祈福平安，谢谢，感谢，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同时也要跟大家这个预告一下，今天在8:30到9:30的这个时段，微微一笑的直播间会特别的热闹。 哎，特别的热闹， 来一大堆人。 哎，能说的是吧？ 能说的， 能 演的， 能说的，能演的。 就是特别 这个具有戏剧感的。今天会来一个戏剧的剧组，这个剧组呢是现在正在北京上映的《浮士德》剧组。然后今天的导演男一号、女一号、男主角、女主角都会坐在这里。 哎，但是呢，就人来吧，但是肯定是客，咱得欢迎， 对 对不对？ 对。 但你要说这个演戏呢， 你给人把台摆好了。 哎，对，我给人把台摆好了啊。但就是说戏呢，是吧？我觉得。因为爽爽有过这个话剧表演的经历，然后我呢就是也跟人家客串过，就来了之后看看啊，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哎，我们跟人 PK 一下也不是不行， 可以 是吧？ 可以 互相交流学习嘛，是不是？ 踢不过你就打呗， 对，只是又直播打架是吧？ 好，我们快速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好奇头条号。那今天上来呢，还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这个四川九寨沟地震的消息。因为毕竟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刷爆了朋友圈还有微博，就是各种社交平台，大家会从各个层面去关心这个震区的小伙伴们。 对对，我们的同胞在那里现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们现在过得好不好。 对 啊，然后以及 虽然这是一个突发的灾难，但是也能够听到一些特别温情的小故事。 哎，对，其实在这个其实每当有这种这个突发事件，不幸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它给我们的同胞带来了非常大的伤害，但是往往在这个灾难和困难当中，有的时候人的一些本性真情，在面对灾难的时候会真的是 会被放大， 会被放大， 会升华， 对，会升华，然后也会发生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今天呢，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这样两个发生在地震当中这个事件中心的一个两个故事。首先呢，就是在因为是八号发生的地震， 对 啊，九号的时候就是浙江的这位朋友叫做曾雅静和男友，在九寨沟，也就是这个地震的中心，把终身大事给定了。 终身大事儿， 对，把终身大事给定了，但是 求婚了， 求婚了啊，对，听起来之后是一件非常。非常 甜蜜的事， 非常甜蜜的事，非常开心的事儿。但是呢，这个故事因为是在这样的事件的一个中心一个地点，它的发生其实是非常曲折的。 对，其实他们是经历了经历了一个考验，我觉得是。 对 对吧？ 对 对, 对， 因为他们两个坐在大巴车上，然后呢当时因为地震，大家知道在山区的时候如果地震了，就会有一些这个飞石就是从山上滚落，还是非常危险的。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当时的那个图片。 好， 就是这个飞石砸下来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巴车的这个外立面哈，都已经被砸凹了，有一些凹进去的这种小坑。然后大家再看这个玻璃，对吧？玻璃就更恐怖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巴车的玻璃其实都是钢化的吧？ 对对对， 还是非常安全的。但是这个飞石的力量已经让这个玻璃都碎了一大窟窿。 对对，就是当这个飞石然后滚落下来的飞石砸向这辆大巴车的时候，这位曾雅静朋友她的男友是瞬间把她给抱住，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后来 帮她挡住了飞石， 可以说就是用自己的生命这个时候不顾，我要保护我自己的女朋友，保护自己的爱人。 对， 哎，这个是， 然后这个姑娘就特别的感动， 对，然后呢 就说嫁了， 对， 嫁了， 然后她的男朋友当时也想的是，就是当时就是确实是本能反应，我什么都没想，就是落下来的这个石头别砸着他。 我觉得就是这什么都别想这件事儿就特别值得肯定， 对，就是一个本能， 对 对，所以说就是。 就孔文，你知道那个怎么区分喜欢和爱吗？ 怎么区分喜欢和爱？哟。 那你来听，我来听听。 就有一个特别官方的定义，说喜欢呢，还是以自己为主，就是自己的利益是最重要的。但是爱呢，就是会把对方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这个为女朋友挡住飞石，然后在这种命悬一刻的时候，能够不顾自己的安危去保护对方的，这是真爱。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这件事情呢，虽然说很危险， 对， 非常的危险，但是呢，经历过，对于两个人来讲，经历过这样一次的考验和磨难之后，我觉得对于女孩来讲，也算值了。跟这个小伙子，我觉得也算， 这就是最 也算跟对了。 对，我觉得这就是最靠谱的考验呢。 对， 我还记得奇葩说讨论过一期辩题，叫做如果灾难来了，你的男朋友手刀逃跑，你要不要跟他分手？ 对，其实这个就是原来我记得在网上可能有网友就是做过这样的这个恶搞试验啊，就是比如说给两个正在一起的人突然给他们制造一些小的这个混乱，就比如说这个危险袭来，但是真的有没有经受住这个考验的男性同胞，就比如说危险袭来的时候，可能比如说真的就是一把刀，然后就可能我直接过来就抢劫， 对 啊，过来抢劫，然后这个 你就说你先顶会儿，我去找警察 啊，不是，然后就砰，直接推开女朋友，撒腿就跑，真的有这样的， 特别多，我相信，因为就是自救其实也是一种本能， 对，也是一种本能， 所以爱的本能和你保护自己的本能在斗争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加思索的选择保护对方，我觉得是真特别了不起， 对对对， 要是我的话，我也选择嫁， 你也选择嫁， 我选择嫁。 哦，对，那这个 看寝室大哥说人间有真爱，人间有真情。 哎，对，刚才这个我们的一个老朋友拒绝柳岩七次啊，上来之后就给我们送了主播辛苦了，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 谢 谢 大 家，也希望大家能够从这次的这个突发的这个地震中感受到一些温情吧。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消息呢，其实也是挺温情的，也是在地震中的， 对吧？ 对对对，是在微博当中也是地震发生之后，在微博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 说的是有一个小男孩， 对 吧？对， 有一个小男孩，然后呢就是 一般发生地震了都要这个报平安， 对，报平安，然后呢这个时候就突然就是几次晃动之后呢，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喜欢的然后一直不敢表白的一个姑娘， 在四川 啊，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先给这个姑娘然后去发短信，然后就是送去了一个问候，说你现在好吗，安全吗，然后怎么样，然后但是后来呢好像并没有得到这个姑娘很直接的一个回复，但是呢然后来就晚上了，晚上就关机，就差不多就睡觉了，睡觉之后等这个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他发现这个因为有这个来电的这个提醒，现在关机也会有这种功能， 对， 他的这个提醒是有20多个电话， 20多个电话， 对，他本来以为是我的这个关心和爱会不会感动这个姑娘，是不是 爱的回应， 爱的回应是不是姑娘给我打来的，然后结果发现是父母的20多个电话，然后他这个时候赶快就给父母把电话回了过去，没想到就是电话刚刚一响就不到一秒钟，啪，就父母就接通电话了， 秒接， 对，明显就是父母就是守在电话旁边，就我在等着这个孩子的回应，然后就是接通电话之后父母就是同样是很焦急，说你那边现在怎么样，然后就是你们那边受到的影响大还是不大，然后其他的情况怎么样，说要不如果要是不忙的话你就回家来这个待一段时间吧。 我觉得这个时候这小伙子可能会觉得挺惭愧的， 对，他其实因为他惭愧在哪儿，就是在第一时间的时候想到的没有是父母，但是父母想到的却是自己的孩子， 对，心心念念的在牵挂他， 对对对， 我们刚才就说的，孔文也说在这种突发的时候呢，可能很多的亲情友情和爱情都会被放大，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篇文章里也说有的小伙伴呢就是经常在发朋友圈的时候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把家里人都屏蔽了，因为自己有的时候比如打游戏啊，比如追姑娘，可能就是怕家里人唠叨就屏蔽了， 分组，或者是 对分组可见，然后呢他这个地震了之后在朋友圈报平安，跟自己的亲朋好友，但是他忘记了他把自己的亲人都屏蔽了，所以那些家人多担心他，这个时候真的觉得 特别打脸，让人很、真的会让人很惭愧、对吧？ 对， 就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灾难，也会让大家重新去认识我们身边的一些亲密关系。 对， 我还记得有过一本书，就是在讲在这个美国911事件之后，很多的美国人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很多人开始愿意花钱了 啊， 因为可能原来呢就是还是比较节约一些啊，攒着点儿，但是在经历过911之后，大家都觉得要珍惜当下。 对， 就短期内的消费一下子有了一个特别大的提升，在911之后，然后呢就是这个比如说休假率也会提高，大家都觉得我不能把那么多的时间给工作，因为真的有什么涉及到自己安危的时候，关心自己的就还是以家人为主。 对，对对对，没错，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各种各样的道理，是吧？一说这样的事情，好，我懂，那样的道理我明白。但是我觉得就是当事情只有你切身能够经历到的时候，才会有另外的一种体验。那个切身的感受和你明白这个事情、明白这个道理，它有的时候是真的是不一样的。 确实是，但是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别等到那个迟了才明白这些道理，早点那个，把你的这亲朋好友们都解放了屏蔽。 对对对对，其实这次这个四川的地震呢，因为之前在我经历的也是算这个发生 在经历过地震。 发生在我们国内的两次地震，我是都有感觉。 哦，是吗？ 因为第一次是这个98年的河北的这个张北上邑地区的地震。对，那个时候因为我就是河北人嘛，所以说就是离得很近，那个时候正在老家。那个时候正在老家，然后那个时候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昨天跟大家也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就是说这个有这个地震云的说法。 对 啊，地震云的说法就是说这个地震云呢可能能够预示地震的到来， 是假的 啊，但是是假的。但是我经历的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就有两个这个反应，我跟大家就是也来分享一下啊。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在家里，我就正是一个暑假，正在家里写作业。写作业呢，然后就是墙上就是一个钟表。然后钟表的上面呢挂着一个就是一个小项链，一个项坠。就那个时候呢就是窗子是关着的，你在屋里肯定是一点风都没有。对，这样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个挂坠，它会晃来晃去晃来晃去，然后打在这个钟表的表盘上，啪啪啪发出的响声。那这个时候 当时你在做什么？ 这写作业啊。对，当时然后我就看着，哎，我说这没有风啊，我说这窗子我也没有开，然后我说怎么就会，这一个小吊坠它也是有重量的， 对， 啊，一个小项链它也是有重量的，所以说无缘无故就晃了起来。然后我就看了几秒钟之后，因为距离这个震源特别近，地震中心特别近，所以真的是感受到了地面和墙体的也是短暂的晃动。 害怕了吗？ 那个时候因为比较小，所以说还不知道是地震。然后就是其实晃完了之后，我才会想啊，我说这会不会是地震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呜一下子冲到了这个楼下， 后知后觉， 哎，后知后觉。还好那次就是因为震中确实是受这个地震的影响也非常大，我们离得稍微有一点距离的这个地方呢，大家会有震感，但是呢，破坏程度并不是特别大，这是一次。跟大家要说的重点就是，看到了无谓的东西晃动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没有风。然后另外一次就是2008年的这个非常重大的这个汶川地震。对，汶川地震。汶川地震的时候，那一天我同样是在上大学，上大学那天是在上课，上课的时候同样是这样一个反应，就是也是没有风， 有东西晃动。 对，屋里的吊灯就是灯管开始来回来去的晃动，啊，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 全班都看到了， 全班看到了，全班看到了，哎，大家就说这灯为什么会晃呢？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虽然说这个就是移动互联网还并不是那么特别发达，但是很多同学这个手机的功能都是可以上网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家哎说这什么情况？我那时候就想，我说哎，我说和我之前经历过的那次，我说会不会是一样？然后因为那个时候课堂气氛也很活跃，我说老师，我说是不是地震来了？对， 然后那是一个本能反应，其实就说了之后，其实有的其他的班的同学可能反应比我们更快，然后就已经在喊，或者说已经就是跑到了这个楼下，啊，所以说这是我同样亲身经历过的，两次地震，因为可能就是离家都不太远，所以这个 好在震感还不是特别的强烈， 震感不是特别的强烈，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会大家同样的反应，就是比如说给这个问问同学，然后问一问家人，然后尤其是在这个比如说这个真的是离震中比较近的亲戚朋友，大家会打一打电话，会问一问。 对，说起这个地震呢，其实我小时候也偶有经历过，因为其实新疆也是一个地震比较多发的一个地区。我还记得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年就特别怕地震，然后我就每天晚上做一件事情，把一个空酒瓶子倒过来放在我床头脑门边上 啊。 就我要让他帮我监测， 对，这样也是一个就是民间的一个土办法， 对，要监测这个地震，但是到了他也没有倒过， 哎，那其实是好事， 对，在这种灾难面前吧，就是我们还是离得远，我觉得就只能是说比较远程的去感受一下，但是我相信在这个震区的这些小伙伴们应该是对于生命的这种领悟一定是会加深， 对，而且呢就是提到这儿，我们的同胞曾经经受过或者说正在经受这个困难和考验的时候，我昨天看到了一条消息，是有的人甚至利用这样的灾难来去诈骗。 哦，这个就 对，其实 没有办法说了。 对，其实这个方法也是我们很容易识破的。他这个发来的这个信息呢，就是一个私人的号码。然后他说我是什么某地震什么什么台网中心，然后说这个需要捐款。而且还引用了当下一个非常大家非常时髦的话题。就说什么大家把战狼的这个爱国精神拿出来，然后要帮助我们的同胞。 我发现现在什么事件都可以用来诈骗。 对，所以说 前段时间不是说有人要说给吴京的这个战狼三众筹吗？也在诈骗。 对， 大家一定要谨慎。 对，所以说这样的行为真的是，我觉得可以用令人发指来形容。 对 啊，如果说大家真的有这个心，有这个能力，能够去通过捐款的方式或者其他的方式去帮助正在这个 受灾的这些 经受苦难的这些同胞们，还是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啊，官方的渠道，我们去做一些捐款捐物这样的事情，千万不要被这个不法分子在这个时候让他们钻了空子。 蔡地的瓜说无孔不入，我觉得这个词儿也很好。 对， 所以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我觉得关于地震，我脑海中有一个画面是特别温暖的。就是那年2008年奥运会，你记得吗？入场式的时候，姚明牵了一个小朋友，然后当然其他很多国家都说这是姚明带着自己儿子入场的。后来呢，中国人都知道，对吧？因为当时有这个现场的解说，我觉得那一刻真的是全国人民的那个心啊。都是有一点这个很感动的感觉， 对， 很融化，对吧？所以也祝福这个正在受灾的这些灾区的市民们，你们能够平安顺利。昨天也分享给大家一些在这个震后的一些自救的小技巧，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学习保护自己和保护自己身边重要的人。 对，这个时候呢，缺豆胖子这位朋友又给我们送来了小礼物，然后送来的是祈福平安，把这份礼物也转送给这个在灾区正在经受苦难的这些同胞们吧。 祝大家都平安。 祝大家平安。 好，我们继续回到北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北京发生的新鲜事儿。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呢，是说北京最近要这个改变我们的斑马线了。改变斑马线 的。其实我已经见到了。 我也见到了，我今天早晨见到的。 你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其实你要近处看呢，这个所谓3D 的斑马线其实还是有点假。但是远处看其实还是能感觉到它的立体感的和凸起感。说的是在北京的一些重要的这个人行横道，这个已经开始了首批的 3D 立体人行横道线，是用黄色、蓝色还有普通的白色给斑马线加上了阴影儿。我给大家看一看，大家就知道。其实除了这个北京，其他的城市也都有。 你就是 这个角度拍的还不错。 对，这个角度应该是一个就是趴在地上的这个 仰拍， 对 啊，应该是这样的。就这样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可以看到这张图片啊，从这张图片可以看到，这个立体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对 啊， 我觉得在北京的小伙伴如果开车的时候，这个稍加注意啊，应该还是在很多路口都已经开始实行这种3D 版的，这个斑马线了， 就跟前面立着一排小墩儿，立着一排减速带， 真挺好看的。你看这张照，就是你需要马路黑一点的时候。可能刚下过雨的时候，这效果会特别好，对吧？ 对， 那 然后就是挺有意思。就这位朋友是走在上面啊，就是正当真的这个出现的时候呢，就很多市民就抱着这个啊好奇的这个态度去看，然后有的朋友就是我离远点，我伸伸脚。看看这是不是啊？确实是没有，确实是平的。 对，但是我觉得这也确实就是达到了这个交管部门去改变或者去优化这个斑马线的一个目的，就是引起大家的注意了。确实，我们小的时候都知道，红灯停，绿灯行，但是现在可能意识有的时候会减弱。 对，寝室大哥说这个挺有意思的，不知道寝室大哥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对， 在你的这个家乡生活的城市现在。 他好像每天在期待北京环球小姐大赛，什么时候办呢？ 对，寝室大哥这个见没见过这个东西？首先这个就是它不仅会给这个机动车起到警示的作用，是吧？让我们这个一定要提前刹车，我们在斑马线之前一定要停下来。 对， 然后其实也会给行人提供一个警示的作用。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吧，就是个别朋友啊，他们这个过马路的习惯其实是有待提高的，咱不爱走斑马线。 对， 对，你就 而且也不看红绿灯， 不看红绿灯，不走斑马线。但是你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立体斑马线出来之后，它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醒目，醒目，然后就是提示我们的行人，您过马路的时候还是安全第一，您还是得走斑马线。 对， 然后也 会这个菜地的瓜说，关键是行人和车都要遵守交通规则。我觉得说的 对。刚刚这个孔文说了行人，其实车也是， 对， 大家都知道这个在马路上呀，车是比较强势的，行人是比较弱势的。我去杭州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就是杭州的这个司机呀，都会这个等待行人，都会让行人，就哪怕是不在人行横道的时候，如果前面有人要过马路，他也会停下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习惯，真的是一个习惯。 对，其实在这段时间呢，就是在北京，然后有媒体和这个有关部门也是发起了这个礼让行人的活动啊。大家在这个北京，比如说这个三里屯什么这个鬼街，就是行人车流这个密集的地方，然后也做了这个测试和做了这个活动，然后包括有很多志愿者参与进来。其实就是目前来讲，就是从检测的结果来看，大家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尤其是这个当这个3D 立体斑马线出现之后，就是绝大多数的车辆和这个行人，都能够行人过马路，我走斑马线，然后这个车辆呢，然后看到斑马线，我及时的停下来，能够礼让行人。其实大家真的就是行人和车辆，我们 大家都让一让， 对，大家 都 按照规则来办， 对，按照规则来，大家都让一让，这个安全第一这个弦儿一定得时刻紧绷在心里。 都注意行车和行走安全， 过马路的安全， 过马路的安全。 对，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7:57，送给大家一首陈奕迅的新歌叫《海胆》，然后在这个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微微一笑。 仙人多么坏，怪生活多难挨，怪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路上人有感叹，活得像颗海胆。 上交老铁好友张庭当，我的浪不必守规矩，没有小心反感谁有情，风流善在不想自己上个女主人欠我的感情，何时脱单暂时还不及，忘了回到家对着空冰箱抱住冰哭整晚，还是个馒头着我出门去，忘了30几双新技术砸得比下不了深夜的孤寂， 怪前人多么坏，怪生活多难挨，怪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无伤人有感叹，活得像个海胆。 后去哪里？算命好年多年月后，我会不会更渴望家庭？巧儿懒得看不能从你恰昨晚的气球上我独行，带离子别靠近，不服只是对爱眼中光明，假装二十几家片的买爱不是会拆穿，并没有实际。 怪前人多么坏，怪生活多难挨，怪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不伤人又感叹，活得像个海胆。 北京时间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这样有这个几个聚集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还有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还有我们的 老地盘， 老地盘花椒啊，活力九八二的直播间，我们小伙伴们的聚集地，然后跟我们现在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然后也把我们的这个节目多多的分享给更多的小伙伴。谢谢大家。 今天早晨看到大家这个感觉心情都很不错哈。 哎，对， 尤其是寝室大哥， 寝室大哥 觉得什么都好，看什么都顺眼。 对，看什么都顺眼。大哥昨天晚上睡得还行是吧？ 睡得挺好， 睡得挺好，早睡早起，身体好。 也跟大家再预告一下，就是在待会儿八点半到九点半的这个时段呢，微微一笑的这个直播间里会迎来三位话剧演员， 三位话剧演员， 当然其中有一位呢是也能导也能演的 哦。 然后他们现在正在有一部话剧在北京公演，叫做浮士德。那等会儿有美女也有帅哥，大家可以一起看看他们这个现场飙戏。 哎，有美女，有美女。哎，他们一会儿还送 票，听话就听半句。 他们一会儿还送票。 对，刚刚导演说了，说今天在节目中可以给大家送两张票。 哎， 那我们是不是要票选一下呀？今天这个孔文，你设计一个规则吧，我们怎么选呢？ 设计一个规则， 首先你得在北京。 对， 因为送的好像就是这周末的票。 这周末的票，就不在北京也没关系。如果说这个朋友们真感兴趣的话，马上打着飞的咱就来。 打着飞的呀？ 对，打着飞的就来。行吧。 行，可以。 可以，不报啊，我们栏目组不报。 备注一定要写好，所以大家那个待会儿一定要跟我们 对大家积极的互动，哎，积极的互动，然后就是 然后给我们送礼物， 对， 尤其是给这个剧组送礼物， 哎， 看这剧组看谁顺眼， 哎，对，或者说您这个就比较那什么一点，出手比较阔绰一点，哎，然后这票就是您的了， 好，我们期待一下待会儿的这个三位话剧演员。那在今天的第二个时段，这个翻滚朋友圈，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些， 有 跟吃有关的， 跟吃有关系的， 很多有吃跟吃有关的。 对，刚才爽上都跟我说，哎，咱赶紧聊这个，我都拦不住了，你知道。 这个6666说，来回的飞机票给爆了。 哎呀，来回的飞机， 这是一句经典的词儿，是吗？ 对， 本山大叔的词儿， 对对对，这是这么回事。哎，666，你在哪儿现在？要不那个我去你那儿吃顿饭，你给我包了。 好，我们今天进入到今天的这个翻滚朋友圈，首先来跟大家说一条，跟年轻人有关的消息啊。因为在之前的这个六月份，大家就是毕业季，对吧？那毕业季之后呢，就该上班了，就该走入社会了。 对，包括前两天，这个我弟弟啊，因为他是这个也是研究生毕业，研究生毕业，我说 高材生， 对，算高材生吧。这博士肯定以后不读了，然后就是还有两天的时间，他们是这个啊，应该是八月份报道，还有两天的时间，然后自己哎呀租了房子了，然后弄了一大箱子，然后自己也去住了， 要开始自力更生了。 对，然后我那天我说你去干嘛呀？他说我去买两件像样的衣服上班穿，然后就平常的这个装束呢还是很学生的， 很休闲的， 很学生，很随意。然后就是 T 恤啊，就是大短裤啊，我要买个长裤，买个衬衫。我说没有，这个，哎，结束学生时代生涯了。 对，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跨越。 哎， 我觉得是一个人两个时代的这个接轨。 对，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呢是，今年的这个就业季吧。今年会有795万大学生步入社会，这应该是历史新高。795万大学生啊，听着都觉得吓人，有这么多工作岗位吗？ 对，这795万去哪儿？ 去哪儿啊？ 去哪儿？毕业生去哪儿？ 毕业生去哪儿呢？今年，大家都知道，就是其实在之前大家都会选择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但是这些年呢，北上广深越来越难留了。所以现在这二线城市啊，开始用各种优惠措施，发出各种信号，给出各种诱饵来，希望大家留在这个二线城市。 也就是， 比如说这个杭州，南京，其实也是很洋气的城市，对不对？ 对，对，而且就是。就很让人待着很舒服啊， 很安逸。 哎，对，很舒服。 我喜欢这个词儿，安逸， 安逸啊， 安逸。 也就是说，二线城市上演了抢人大战。这方法呢，也无外乎这几种，什么送户口， 送户口，对， 送房， 房也送啊， 有送房的。 有送房的，我看到这个好像武汉吧，但他这个送房呢，并不是说我就给你送你这个房本了，而是说我给毕业生提供了一些宿舍，对吧？比如说这个在武汉呢，就建了一些这个给创业的大学生提供的这个宿舍，说你要是这个比如说什么。武汉规定说3年内无需买房即可申请落户，那么还有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放开限制和降低条件，比如说你这个以房留人，说这个要建设3605套大学生人才公寓，面向毕业3年内留在武汉创业就业的无房大学生，最长的租期可以达到3年，我相信这个租金应该也是比较便宜的。 对，对对对，然后包括南京啊，就提出了大学生可以我直接申请落户，我就是这儿的人了。然后我就留下了，就心也踏实了， 对， 是吧？该结婚结婚， 对， 该生孩子生孩子， 对，我就落地生根， 对，我就落地生根。然后以后我的一腔热血，我的所有的能力，我的专业，我的知识，我就全都给贡献给这座城市了， 对， 你也就别走了， 对，我就找到了第二故乡， 对 对 对， 我看这个各大城市为了留住人才啊，确实是不惜血本。除了这个送户口，对吧？送房，还有直接送钱的。 哎，有直接送钱的。 所以说，只要有才华，真的不差钱儿。 哎，对对对。 看到很多的城市都提出了说，这个如果是你的这个才华的程度达到了一定的境界，比如说你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诺贝尔奖，然后这个国际顶尖的人才或者团队，成都能给最高1亿元的综合补助。 成都是吧？ 成都好啊，就是拿了钱之后什么在小酒馆玉林路的尽头， 嗯，然后安逸， 对，安逸 安逸， 吃吃火锅， 听听歌， 听 听 歌， 听听成都成都， 听听成都， 嗯， 对， 嗯，所以说大家还是这努力学习非常有价值， 对对 对， 对， 其实、嗯、 大家都会，你就会变成稀缺人才。 对，其实这也是一个综合方面的问题。你首先对于北京来讲啊，这个我们通常以前的很多就业观念就是我要留这个大城市， 嗯 啊，什么我要留在北京，我要留在上海， 对 啊，但是呢，这些地区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北京可能知道，就是竞争越来越激烈， 竞争太激烈， 竞争太激烈。 虽然这个人均工资高一点， 嗯， 但是。确实生活压力非常大，而且有很多的限制、 哎、对，而且这个限制呢就是现实，你比方说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户口， 对， 其实就是在从2014年开始，这个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就表示、嗯、说，这个当年2014年的时候进京指标，就给大家的户口、嗯、我留下来的人才， 嗯， 是吧，不会突破10000啊，然后以后呢就是这两年确实是逐年递减的趋势， 对， 2015年少1000，就9000人、 嗯、 然后2016年也只增不减， 就不到9000了， 每年都在递减，今年也是还会少、嗯、 所以对于这个户口确实是越来越严格、 啊、对对对，确实是很现实的问题。那么就是比如说我们毕业生毕业之后如果留在这里，如果说我还有一份不错的工作的话， 嗯， 但是可是我可能当下我买不了房子， 对 对， 有钱都没法买。 对，叫真有钱的话，但是也有办法。对， 这另说 啊，这另说，咱 另说， 对，咱另聊。 嗯， 比如说我这个，我靠自己努力，我自己奋斗，我靠自己的双手，然后我去买房子，嗯、可能确实，对于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来讲，对于说我们普通家庭的这个普通同学来讲，确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难度。 嗯、 因为毕业之后，大家不仅面临工作的压力，其实还有这个家庭生活、 嗯、 啊，乃至于说我们就是很多80后可能面临的共同的问题，那就比如说这个如果结婚之后两个人都是独生子女， 对，有宝宝了，对吧， 对， 然后这个户口的问题， 哎， 入学的问题， 而且还有就是如果随着年龄的增大，那还有养老的问题、嗯、 对， 两个孩子， 早上别说了， 养4个老人，我跟你说，哎呦，嗯， 二胎政策好 哦， 谢谢多少多少，嗯，听起来有点像一少爷的名字，夸我们呢，说我们比相声靠谱，有点像相声。那你看我们俩谁是捧哏，谁是逗哏呢？ 对，我们俩这个，您看这个谁是一捧一逗啊？然后跟这个刚才，这个菜地的瓜最爱大爽小文，就是刚刚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一定要把这名读全了， 一定得把这名读全了啊！带来的这歌《海胆》，他说超级好听，说但是网上付费才能听，就是、 嗯、 谢谢爽爽给大家的分享。说 真的吗？我没付费啊。 你没付费啊？那你没付费，你告诉人家，你从哪儿弄下来的？ 我这不算打广告吗？ 啊， 云音乐。 啊，就云音乐是吧、 嗯、 哎，云音乐上有， 不是菜地的瓜呀，你这习惯不好，跟我原来一样、 嗯、 就找这些好听的歌吧，就可劲儿听单曲循环、 嗯、 直听到要吐了，你这样特别毁歌你知道吗？ 不是，人家没说要那， 他说要成天放， 他说单曲循环，人没准说听3-5天就过了的，你不像你也搞这个把月过不去。 后来一听这歌就想起那个把月了、 啊、对，想起个把月了，你看你知道我们谁是逗谁是捧的了吧。 谢谢流氓兔送了我们一人一个桃花， 哎，谢谢谢谢大家，嗯。 多少说我是逗哏 啊， 多少说我是逗哏， 你是逗哏， 嗯， 没问题，我捧， 多放2天、 哦、对对，我捧， 好，嗯，好，接下来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吃的东西了， 嗯，好吃的东西、嗯、哎呦，这拦不住、啊、 哎呀，这个菜地的瓜说这歌不好找，其实昨天我给大家找这视频特难， 是吗？ 就是今天要跟大家放一个，首先来跟大家放一个这个面粉蛋糕也来唱歌的一个视频， 哎，这倍儿逗，倍儿有意思， 特别有意思，说的是在这个英国有一档节目叫烘焙大赛， 哦， 专门是做各种各样的甜点， 嗯， 他已经拍了7季了，今年好像进入第8季。 嗯，等会儿我想起来一事儿啊。 嗯， 昨天早晨我们那个面包会有的嘉宾李莹没给我们带面包，我跟你说耿耿于怀。李莹在看不看节目？我跟你说， 李莹昨天下了节目说快递来着， 快递来着是吗？嗯、 快递来着、 哦。行，没事，哪天 等着吧啊， 哪天上门吃吧。 好，我们来一起听一听这首，就是好像他的335位演员全部都是甜点，来，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这首、嗯、烘焙甜点也会唱歌。 知道刚才在花椒平台上的小伙伴有没有看到这个视频？ 嗯， 他是对，他是把很多的这个面粉、甜甜圈、蛋糕都做成了有表情的一些卡通的形象。 对，这就说到吃的这个甜点的话，就好多我都叫不上来名儿。 你是一个不喜欢吃甜的人。 就是里边是不是有一种东西叫做什么华夫饼干？ 应该有，肯定有。 应该有。 嗯， 是不是有一种东西叫做什么马卡龙？是不是啊？有甜甜圈是吧？甜甜圈有啊。 有。啊、总之说，这个在英国举办的这个烘焙大赛啊。 嗯， 完全就是一个带货高手。什么叫带货高手？就是比如说他这期就比如说讲这个华夫饼，然后这个华夫面粉，做华夫饼的这种面粉、 嗯、 马上就会在超市里这个销量激增 啊，就是直接带来的影响就是我这附近的店 带来消费了 啊。 嗯， 带来消费了，那给人提一点不？ 这真的是一个国民的节目 啊、嗯、 国民的节目，可见这个英国人多么爱甜点。 爱甜点， 爱甜点。但是我在伦敦的时候吃他们的甜点有点接受不能。 那为什么呢？ 你知道欧洲的甜点都超级甜， 超级甜， 超级甜。然后后来我认识了一个营养师、嗯、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甜的这个甜点、嗯、他们是怎么耐受的。然后这个营养师就告诉我说是因为就是甜点在我们国家可能发展的历史还不是特别长 啊。 你比如说咱们小的时候可能就吃个大白兔什么，但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华夫饼啊、什么马卡龙这些东西 啊。 但是在欧洲那边它已经发展了好多好多年了，因为时间太长，历史太久，所以这个甜点会越做越甜 啊。我明白了， 就是提高人的这个味蕾。 嗯嗯嗯，对， 所以以后未来估计咱们国家的甜点也会越来越甜。 嗯，对对对，就是大家经常比如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倡导就是别吃得太咸。 对 对吧，吃得太咸可能对身体不好。 嗯， 以后慢慢就是也得别吃得太甜。 咸也是 啊， 其实现在随着这个我们叫快餐文化的这个发展， 嗯， 咸油都是在极大的提升的，就远远超过了健康的一个范畴。 嗯，我就吃得特别咸。 嗯 啊， 小心三高。 行，没事儿。我有一个个人的理论啊、 嗯、 个人的理论，这个只是我个人的、啊、 嗯， 只是我个人，因为我就是在吃的方面我不忌嘴。 你不忌嘴？ 对， 什么 油的呀，什么咸的呀，甜的呀。 对，有一天下节目孔文说走麦当劳早餐，我说不吃。 对，因为就他认为就是可能 我认为是垃圾食品 啊，并不是很健康啊、 嗯、 但是就是我昨天晚上我吃麦当劳。 作为一个要出镜的主播、 啊、 你好意思吗？ 我没关系啊，我吃完之后，因为就是我还没说完，就是我不忌嘴，我想吃什么吃什么、 嗯、 然后我就是那比如说如果真想吃了之后，就比如说那么好吃的甜点， 嗯， 然后我也可能就吭吃吭吃，比如说一大堆什么马卡龙我就塞下去了。 嗯 啊，塞下去之后，但是我会练呢、啊、咱练的也狠呢、啊、 三大。 对，什么散打呀，什么跑步啊， 嗯 啊，对，所以说就是这是个人的事儿，就是每个人可能每个人这个 挺幸福的，我觉得挺幸福的。 嗯， 嗯， 刚才是谁说的？流氓兔说他奶奶告诉他， 对， 早不吃甜，晚不吃咸。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营养学上的一些依据哈，但是确实就是吃甜食其实是对身体没有特别多的好处，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甜食里边首先都是碳水化合物，然后它呢、 嗯 消化的特别快，就是你吃了一大堆甜的，是热量特别高，但是它很快你又觉得饿了，就饱腹感不强。 嗯， 嗯，不是，我觉得我是这么琢磨的、 嗯、 这个流氓兔说的，说奶奶说这个早不吃甜，晚不吃咸， 嗯， 是吧？ 嗯， 你想比如说如果早晨起来之后你这个肚腹很空、 嗯、 啊，肚子很空，如果你这个时候吃很多甜的东西，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视频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各种什么甜甜圈啊，什么华夫饼干的、 嗯、 什么马卡龙啊， 嗯， 你这个时候你吃了之后你会不会有什么反胃胃酸的感觉？ 有的时候会，而且早上空腹吃水果也会有那种感觉。 哎，对对对、 嗯、 这个可能就是说这个早不吃甜的感觉、 嗯、 晚不吃咸呢， 这我懂。 这是什么？你说。 因为晚上吃咸了之后你会喝水、 哎、 对吧？ 对， 你第二天就肿了。 第二天 就水肿 啊。第二、嗯、啊，女孩子可能是确实比较在意这个，那你就是、 嗯、 你就吃咸了之后肯定得喝水。 对 啊，那比如说这个可能男性同胞啊， 嗯， 尤其可能这个就上点岁数，就中年同胞， 嗯， 可能比如哎喝点茶， 对吧？那你喝完之后，你得去吧，你得去上个什么洗手间之类的， 嗯， 对吧？你万一喝多了之后， 负担很重， 哎，负担很重，而且就是可能确实影响睡眠， 嗯， 睡不好。 刚菜地的瓜说，不吃饱没力气练，我想到了，就是大家老说，我不吃饱哪有劲儿减肥啊？ 哎，你看对吧？对，嗯， 怎么说都是你对， 嗯。对，不，确实不吃饱没劲儿练， 不吃饱没力气减肥。 哎，对，嗯。 所以你倒是减呢，到底是练呢？ 就是 说不清。 其实这就是一个矛盾。 嗯， 你看，就是很多，就比如说妹子， 嗯， 这个姑娘， 嗯， 她经常会提到的，哎呀，这个胃口很好，就喜欢各种美食。 对。 但是呢，又担心，哎呀，夏天来了，我穿不了漂亮衣服了，我肚子长肉了，腿也粗了，嗯，那怎么办？嗯，本来就是矛盾嘛。 对。 对你，所以就是你看我不忌嘴。我想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但是我也练得很呢， 我觉得这是最健康的，真的， 哎， 这是最健康的， 是不是？就是 因为你靠饿着，嗯，就是气色会不好， 嗯， 对， 嗯， 你只有靠吃也吃得饱，嗯，练也练得好， 嗯， 你整个人的这种新陈代谢才会特别的健康。 而且这两种感觉呢，就是大家吃啊，可能就是这个，我就吃 有满足感， 满足感，我就吃得高兴， 嗯。 但是其实如果说大家就是可能健身多的朋友啊，就是爱运动的朋友，就是也会有这方面的体会，就是说当你在运动当中的那种快乐， 嗯 啊，那种比如说跟自己较劲儿，跟朋友较劲儿，跟脂肪较劲儿， 嗯， 那种爽，就是乃至于有点自虐的那种爽， 反正就是怎么都是你爽， 哎，怎么都是我爽， 吃也是你爽，练也是你爽， 哎，我你叫大爽，我叫小爽。 所以这节目就是爽爽爽。刚菜地的瓜说，所以国外胖子多是因为他们吃这个甜食和高热量的吃的多。菜地的瓜，我跟你分享一个小的信息啊，就是这个国外的这个科学家也做了一个调查，说国外你能看到的这个胖子吧，大多数都是这中产以下，就是越贫穷身材管理越不行，然后呢越是靠近精英阶层身材都倍儿好。嗯， 那 这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问题 哦， 嗯，这个孔文眼睛一亮哈， 我对眼睛一亮，因为现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女嘉宾已经到了，男嘉宾没看到， 男嘉宾搁旁边呢， 男嘉宾没看到， 待会儿我们这个八点半的时段会请到一个剧组， 哎， 然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最近正在北京公演的一部话剧的事儿， 对，然后刚才我们跟大家聊到了这个英国的这个节目， 对，然后下面我们会去到日本，来跟大家分享在日本这个新研发出来的一种美食，说是不会融化的冰棍儿，然后还在东京开了一个专卖店，这是怎么回事呢？ 对， 不会融化的冰棍儿， 对，直观的感觉就是你不会融化，我在外头30多度40来度，我弄一冰棍儿，太阳底下站着，我都 孔文，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分享过一个小的创业，大概是2个9岁的小男孩，就是解决了那个冰淇淋的甜筒， 我知道，就是留在手上的冰淇淋化留在手上的那个， 对，叫什么 drip drop 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它是解决那个冰淇淋往下滴的那个化的那个感觉，然后弄到衣服上特别脏，但是人日本人多牛 啊， 人直接发明一不会融化的冰棍儿。 哎，等一会儿，那两个9岁的小朋友，他们是在美国来着，是吗？ 好像是，也有可能就是在英国 啊，在英国，反正就是在那边，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说的这个不会化的冰棍是在日本， 在日本， 对吧？你看中间隔着哪，隔着我们，对吧？我们中间人给他们两个那什么， 因为又看到了商机， 介绍我们中间切一刀， 又看到了，来给大家看看这个不会融化的冰棍长什么样哈，其实特别的美，我觉得颜值特别高，大家看到有这个熊的形态，还有三角形的，还有这个棒棒糖形的，那这个不会融化究竟是一个什么原理呢？说他们、 就是、确定它吃到嘴里能化到肚子里是吧？这是肯定的。 这我真不知道，就我想了想，说不会融化，应该就是它不会在室温下融化。 对，就是我刚才给大家那个举的那例子嘛，我们40来度拿一冰棍站马路底下，自己都化了，冰棍不化。 自己都化，自己变一熟人了都。 对，就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什么道理呢？是说，其实他们发现这个不会融化的这个物质呢，是一个意外。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日本东部地震了和海啸了之后，对这个农作物受灾的草莓农民做一些这个帮助和一些这个科研吧，然后就发现了草莓中可以提取出一种 多酚液来制作甜点，这种甜点呢，这种多酚液会让这个甜点不会融化。 哎，就是在这个冰棍结冰之前加入这个草莓多酚，它就会隔绝这个油脂和水分的这个膜状物质，所以能够大大延缓冰棍的融化时间。其实是延缓，也不是 延缓， 对，也不是说就是说完全不化。 嗯，我觉得肯定吧，你要把它放微波炉里转一下，我肯定化。 哎，对，所以我就刚才举那例子，你比如说40多度，我拿着蘸你，可能一会儿它也得化。 嗯， 是吧？ 也得化，只是说化的会慢一些。然后这条消息呢， 哎， 除了给我们介绍这个新发现的这不会融化的冰棍之外， 嗯， 还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冰棍的小知识，冰淇淋的小知识。 嗯，怎么着？ 是说什么样形态的冰淇淋化的最快？那我考考孔文， 什么样的？冰激凌的形状， 你就说这张图吧，你觉得里边哪个是画的最快的？ 啊， 这里边有圆形的这个冰棍，有三角形的， 啊， 还有这个桃心形状的，还有一个熊的形态的，你觉得哪个画的最快？ 还有一个五朵花瓣形状的这种， 嗯，你猜哪个画的最快？ 我猜哪个画的最快，三角形的吧。 你猜对了， 是吧？ 你猜对了。 哎，你看，你知道我怎么猜的吗？ 怎么猜的？ 你看这个，这避雷针是吧？为什么有避雷针？它上面 有一尖儿，对，所以说有那尖儿，它就。就可能那个点它是不是就啊 对，反正我具体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真的， 哎呀， 就是说这个科学家说这个如果没有太多的角， 嗯， 比如说这圆形的， 嗯， 它就这个导热性能比较差， 嗯， 如果是三角形呢，可能它那个尖儿就会比较容易导热。 哎，就这个时候，嗯，牛喜欢他猜的是熊。喂，这没 猜错了， 猜错了，我猜对了，是三角的。然后他刚才问啊，说这是电台吗？对，我们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蔡地的瓜说，告诉他了，说 FM98.2， 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嗯，也欢迎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点击关注，同时也可以把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情况分享出去， 哎， 告诉更多的小伙伴， 哎， 因为马上我们直播间就会变得特别的热闹。 哎，对对，牛喜欢这位朋友，看来今天应该是这个第一天来啊。 对， 第一天来，那个他叫。大爽，我叫小文啊，你看，你看是不是根据这改一种名字？ 别瞎引导人家。好，北京时间来到了8:26， 嗯， 那我们也继续送给大家一首歌吧，但是不能再送给大家海胆了 啊， 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然后在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来，到那个时候就直播间里会变得特别的热， 哎，演起来。 是来自前年特别火的一部电影。 Just a boy caught up in dreams and fantasies. Please see me reaching out for someone I can't see. Take my hand, let's see when we wake up tomorrow. Best laid plans, sometimes it's just a one night stand. I'll be.Cupid's demanding back his arrow. So let's get drunk on our Tuesday. God, tell us the reason you just wasted on the young. It's hunting season and the lambs are on the road, searching for meaning. But are we all?Sometimes I believe, at times I'm rational. I can fly high, I can go low. Today I got a million, tomorrow I don't know. Decisions as I go, to anywhere I flow. Sometimes I believe, at times I'm rational. I can fly high, I can go low. Today I got a million.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欢迎来到我们第二个时段的节目。我们现在这个时段的嘉宾啊，这个《浮士德》剧组的导演，还有两位主演，那个美女的都已经就位了啊。 你说话能说顺溜吗？ 不能。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吧，就是今天感觉直播间特别的热闹啊， 对，特别热 闹。从这个最有分量的来介绍吧。来先介绍一下最近正在上映的这个正在公演的这《浮士德》，这部话剧的导演， 对， 杨楠老师。 杨楠， 我不是老师，杨楠，大家好。 今天早上杨老师来的特早，就是七点钟我到台里的时候，杨老师在我们这台前那旗杆那儿坐着呢。我说南哥，你是起猛了吗？他说对。 哎，南哥，我们这饭还行吗？ 没知道。 你不是说人吃饭去了吗？ 我就招呼了一声，没给饭卡。 一会儿下完节目补上。 好嘞， 好嘞。 然后接下来孔文介绍一下吧。 哎，这个杨楠杨导啊，是这个我们这部话剧《浮士德》的导演，然后也是话剧演员。 对。 然后还有一个身份是 央视的编导。 哎，这个。 所以今天来的都是跨界青年。 对，都是跨界的。 都有两个以上的身份。 对，那这样杨导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啊，也没了。好嘞。好，就是介绍美女啊，这个也同样来过我们节目的这个芳菲，李芳菲。芳菲跟大家打个招呼。 九八二的观众朋友们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播好，我又来了。你们不记得我不要紧，但我记得你们。 芳菲是一特别奔放的女孩，但是一面对话筒， 不， 就变得特别 端庄高雅、大方。 对，上次来的时候没进我们的表演区是吧？刚才给你这准备好了。然后另外这个坐在芳菲旁边的这位帅哥，也是这部《浮士德》的话剧的男主演。 我演的倒也不是浮士德、是他的前夫华伦廷。 对， 浮士德演员一位在外面有公务，另一位根本就起不来。所以作为剧组的大哥吧，就义无反顾的要来参加和宣传我们这戏，因为我们这戏非常棒， 非常棒。 创作的过程也不容易。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威。 张威，欢迎张威。 大家能听出这个威哥的声音特别有磁性， 听得出来吗？ 当然， 有 跟咱们是同行。 我知道，就是这个共鸣啊，胸腔共鸣很强。 没有，就是咱们有一句俗话，就这点起来还被窝味儿的， 被窝味儿的是吧？ 窝味儿的，向你们致敬。我这早间节目做的很不容易。 张威这被窝味儿挺好听的。 被窝味挺好听的，我来给大家看一看《浮士德》这部话剧的一些剧照吧。 好， 我之前觉得这部话剧用一个什么词来形容呢？叫鬼厨，但是因为我也没有看过这部戏，只是看他的剧照的感觉，我觉得这张剧照特别有感觉。 这张就是我们的那个男主演浮士德，安振兴。 半年前很瘦的样子， 就是在一个完全黑色的这个幕布上，然后有他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影子， 对， 完全是用一个追光打出来的一个影子，但是能感觉到特别有戏剧张力。 对，这导演设计的非常棒。 追光也是导演设计的， 当然， 再来看一看这个，整个感觉《浮士德》这部话剧的这个色调还是比较暗的， 是 吗？ 是因为这个戏吧，他怎么说呢，浮士德这个题材，然后就比较奇幻一些，然后拿到现在虽然做一个本土化的改编，但是它仍然是有一些不是那么现实的成分在，所以在光的处理上我们尽量把调子压暗，把色彩突出，然后就是相当于 PS 之后美图秀秀加的重一些， 加重一些，用什么滤镜啊？这是， 对， 这个不知道我们花椒平台上的小伙伴有没有人知道，就是《浮士德》故事的一个原版的故事，可能大家知道的比较多。那这次这个话剧的改编呢，应该还是变化比较大的，对吗？要不导演先跟我们说一说。 哦，导演说呀，好吧，那个首先就稍微抱歉一下，今天确实感冒比较严重，比较影响这个声音， 能感觉到最近南哥比较累 啊。还好，演上了就好了，演上了就好了。这个戏呢，就是我们如果是纯用那个歌德那个年代写的《浮士德》这个方式来演的话，我觉得肯定是没什么意思。于是呢，我们就把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从那个年代拽过来，然后放到中国，放到当下，就是我们身边生活的一个老福，这么一个普通青年，然后他会遇到什么危机呢？他可能工作也不是太顺心，跟同事处的也不是太好，他可能跟女朋友处的也不是太好，让女朋友嫌弃他，买不起房，女朋友就跑了，他可能平时也不太受人待见，这个时候他遇到这个困境，就像刚才困在那个一个光圈里面，他困在一个四面都是严丝合缝的一个困境里面，他要如何突破？然后这个其实也暗合了原来浮士德那个这个歌德那个剧的一个核心，就是人要如何实现自己， 要如何破局， 对，人要如何破局。于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普通青年浮士德就抱着这个愿望，然后他遇到了从远古年代一直传扬到现在，已经成了一个那个在街边那个给大家，就是地铁上每天给大家扫码的这么一个墨菲斯托教授，其实就是魔鬼的化身了。然后这个魔鬼呢就带着他进行了那个三场穿越，穿越到了三个梦境，这三个梦境分别解决我们这个普通青年心中的三个疑惑，也就是说爱情是不是我人生终极的目的，那么获得权势是不是我人生终极的目的，以及如果这两个都不是的话，那么追求公平和正义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人生终极的目的，然后在这三个 不能再说答案了，不能再说答案了，剧透太多了 完全在剧情简介谢他， 没有完全在剧情大袒露， 对， 已经不用看了， 进行了一个， 但是能感觉到戏剧冲突还是蛮强的， 一个当代版的演绎，就像那个前段时间那个《悟空传》，对，《悟空传》的那个他们的主创来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就是很符合现在年轻人对生活的一些困惑， 对， 就是， 都是把现在的年轻人套用到之前的一些戏剧冲突里去， 对， 能感觉到也是这样的一个非常贴近我们的故事， 对， 普通青年如何破局， 对， 接下来芳菲这个角色跟我们讲讲呗， 我是普通青年的女朋友， 就是嫌他没房的这个， 对， 你真讨厌， 就是作的那个就是你， 作女， 我没有作。我只是个普通的女人，想过安稳的生活，这是我们的台词。我的角色就是浮士德永远无法实现的那个爱情梦里的那个主角。最后他发现即便他 抢回了他的爱人，从他这个 前 恶劣的前夫手中抢悍夫手中抢回了他的爱人，他也没有得到满足，所以他进行了第二次的梦的穿越，然后去找寻下一个他的人生理想或人生目标，那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利。 但是没想到这个女主角又跟他也穿越到了第二个梦， 就我也还在。 那个说的那句原话嘛，永恒的女性 对 引我们前进。 哦，一起那个旅行了一次， 对对对对， 一起旅行了一次。 嗯， 我成了他诠释的牺牲品，然而他还是没有满足。 这个 第三个梦不能说了， 满足的问题我们必须得给大家留个悬念， 对对对， 究竟如何才能满足？ 如何才能满足？ 听起来威哥这角色像一个反派，对吗？ 还挺反， 渣男。他其实没有。导演，我们之间创作的处理的时候交流，也没有打算把它处理成纯粹的渣男，只不过是说他可能在三个梦境中的功能性不一样，算是一个干扰因素吧。有时候也有他的悲凉，比如说福士德确实可能和剧中的马甘泪海伦好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带走他，他作为一个普通的丈夫，他拒绝去进行任何文艺性的幻想或自我改造，那也没错呀，所以说其实我们这个剧看下来的话，没有在刻意的去批判什么，也没有在刻意的去褒扬或贬斥什么，都是把这个人生或者青年的困惑摊开来给大家看，大家去自己去分析选择。其实就是说，好像你听华伦廷说话说超过三句以上，你也觉得他说的也挺对的。他说的没有一句不是脚踏实地的， 就是每个人都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有一个自己的这个见地。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就是在一起创作的时候，就觉得如果把一个人物创作的过于反面的话，等于是放弃这个人物，也就不能没有意思。 所以没扎成渣渣， 没有渣渣。就是越渣。 那这张飞跟方飞在戏中的对手戏多吗？ 多。没有，他和福士德多，没有很多， 没有很多，是吧？因为上次知道是芳菲自己来的嘛，今天因为来了搭档，现场可不可以给我们就是 先展示 小小的展示一段？ 现在就演， 现在演 是就在这儿吧？ 在我们的展示区吧， 在我们的这个 因为之前这个剧导演爆料说他们有家暴的片子， 加引号， 我特别好奇， 对，特别要说哈，首先我们这个反对家暴。 反对家暴， 反对家暴，就是再是展现家暴本身来讲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剧情需要，剧情需要呢， 戏剧冲突， 对，因为戏里面都是好人，有时候没法演哈，得有人做出牺牲，比如我， 但我必须强调，我为此受了很多苦。 我们俩还研究很多技巧在里面，所以说也可以从这个话题引出来，后面我们一些其他的一些组中的演员还有职员为这个创作付出的艰辛吧， 就是。这个五指对吗？就是打的时候怎么样？ 没有五指，都是自己指导自己， 自己指导自己， 互相指导， 都是多打几次就打。 有人说威哥像段奕宏啊， 说我像这那的很多，对，对啊，谁说的？已经有人说了， 这个叫 哎，蔡弟的瓜想起芳菲了，说 啊，嗨， 对对对，上场那位，对对，是上场那位， 来，两人先来一段吧，大家欢迎这个威哥和芳菲，要准备一下吗？ 对，需要准备一下吗？ 主持人那边有剧本吗？没有， 我们 没有剧本。 怎么演的？昨天 怎么演的？不能忘，来来吧，来吧， 来来来。那好，那我们这个欢迎芳菲还有张威啊，这个现在进入到我们的 哇，大家开始鼓掌了，鼓掌在欢迎你们。 对对，蔡弟的瓜最爱。 我们来给大家剧透一小段段，然后让大家感受一下剧场里的这种气氛。 对对对，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因为这在那方有两个这个 话筒， 然后有耳机，对，然后大家现在可以把这个带上。对，然后试一下话筒可以摘下来。对， 同时呢，这个我听导演跟我说为了这个《浮士德》这部话剧，专门还创作了一些歌，然后待会儿会给大家放这个有歌词的版本。那在威哥和芳菲对戏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先放一段这个没有歌词的伴奏的版本， 伴奏给他们这个。可能哎，突然嘛，说然后两个人现在需不需要就是 没事一小段就行， 小段 哇，大家都是搬好小板凳在这等着呢， 给大家提一下氛围啊， 提一下氛围，那个是芳菲开始没有出镜吗？ 出镜了， 出镜了、啊。 他在那儿， 芳菲现在有点是靠外，稍微有点靠外，可以靠里一点。 他在那儿可以吧？ 我 在那地方 往里一点啊。 嗯，很好，现在你们俩都在圆圈中间了。 好， 我们两个的戏不适合这么柔情的音乐吧？ 你就站这儿吧，没事。 我就站这儿吧、嗯。 来，我给你们放一个。嗯、 我们演哪段？要勒我吗？ 小心不要受伤。 你说一下前情啊。 嗯嗯。 前情是他和那个浮士德两个人见面之后，浮士德和那个他 旧情 复燃，要不然我串几句浮士德得了哈。导演还记不记得词？导演也来吗？来吗？ 记得了 啊，来，就是 没事，现编 嗯。 你先演一下浮士德。 我先演一下浮士德哈。 站这吧。 这边是浮士德，这边是华伦廷哈。 嗯， 对。 哎呀， 现在是浮士德上身。 海伦， 你来干什么？ 你们认识？你们认识？ 不认识。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呢？都这么多年了。 他只是路过，很快就要走了。 来都来了，就别傻站着了。老福，我们家有一个阁楼刚刚装修好，正等着迎接客人呢，不如上我们家坐坐，喝一杯。老朋友嘛，先喝杯酒叙叙旧，你们聊着，我去买酒。然后他就走了，他俩就聊聊聊。 嗯， 等我回来以后呢，福士德就不见了啊、嗯、然后你卖到现钱都行，办着你。 这操作好困难、啊。 对对对，来， 对芳菲可以这个就是话筒可以近一点。 嗯， 好，嗯， 听着有点像鸿门宴呢。 我们 背诵着我，来， 浮士德的故事。 人呢？ 走了。 把他找回来。 他不会回来。 嗯、海伦。你看今天晚上这么精彩的演出，他不在怎么行呢？是不是？然后我的手就搭在他的肩膀上 啊， 这就是他说的家暴戏， 锁喉杀呀， 锁 喉杀。然后我一勒，把他直接从这个台中间就拖到幕后去。 嗯， 在这儿 15米。 每一次的时候，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有一个技巧，就是基本上我一搭他的时候，他的手自己就垫在这个脖子下方，这样的话就避免真的会勒到。 啊啊啊！ 后来呢，这个因为有 A 组和 B 组两位女演员，有的时候会互相那个穿插着演的时候，就两个女演员都会被我家暴，所以就是 抱了很久哎。 每次到了幕后的时候，有一个在黑暗中观众看不到的细节，就是就拍拍妹妹的头啊，不好意思，说没有关系。但是还有一个场面，就是我们要抬她下去的时候， 嗯、 每次芳菲都特别客气的说：“谢谢各位老师，不好意思，我太胖了， 矮我20米。 ”芳菲挨了打还得谢谢人家。 威哥，我觉得在这段戏中你看起来很阴森呢，就是有点吓人。 对，就是阴森的，没错没错。嗯、 有小伙伴问说，张威有影视作品吗？ 不算有，因为在特别久之前，串过一两个影视的戏， 嗯， 就是自己写的戏。然后因为当时，特约演员有问题，我们就把我抓上去串了一下， 嗯， 不算有影视作品，嗯、而且我个人是更喜欢舞台， 对、嗯、吧？更喜欢舞台， 对对对， 啊， 嗯。 能感觉到张威哥对这个舞台的这种热爱、 嗯、 热爱。 我跟今天的这三个嘉宾都搭过戏， 对 对，都搭过、 哎、那个可以说吗？ 可以啊 可以啊、对，我还特别有兴趣王爽家里搭戏，因为导演也在，王爽也在，然后还有我们另一个女演员也在。 哦，原来想说的是这个 啊、可以说吗？ 可以说 、嗯。然后呢？ 因为我家特别大，当时特别适合排练。 对对对，排练，然后还特别有幸的吃到了王爽招待我们的非常好吃的晚餐。 嗯，就因为那场戏里，其实也有我给威哥准备好吃的。 就特别像当时那个 我喂他吃， 哎呀， 然后特别酸的说，好吃吗？ 好吃， 还抹了黄奶油。 对， 你说你有点憋不住了，什么？要不你来，欢迎黄爽， 要不没来演。 段太久了，不记得台词了，真的。 但是那一段这个眉目传情还记得哈。 你对我的情不够，你对我的情远远不够。 因为当时吧，特别像小品吃面条，为了找感觉呢，爽就真的做了大概有八份的三明治，那一下午全喂我嘴里了。 对，得我 演一遍，就是好吃吗？好吃，好吃吗？好吃。到最后我说不行，我得歇会儿。导演，我说不出来好吃这俩字儿了。 但是人吃面条的时候可没真吃啊，咱这是真吃。 对啊，吃面条只是表演吃面条啊，现在是真吃。 威哥是空腹来的，所以顺便吃了一顿。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克鲁兹爱喝大爽汤，也说大爽这么贤惠啊，能里能外，里外一把手。 当然，特别好吃。 做菜不错。 没错。 一点不谦虚。刚刚看了这个片段啊，能感觉到这个就整个浮士德挺阴森的，就这部戏是吗？ 暗黑吧， 暗黑、 暗黑吧，阴森我觉得可能有点那个什么、 也是部分桥段吧，部分 部分桥段， 对对对对、暗黑是一种舞台美学，它阴森，所谓阴森可怖，那可能是主观感受， 主观感受， 对对，奇幻诡谲都可以这么说。 我们要说这个话剧分为这个喜剧、悲剧、正剧，浮士德算什么呢？ 这导演说了。 导演怎么觉得？你们怎么觉得？ 导演排成了喜剧， 悲、 没看出来， 悲喜交加吧。 悲喜交加 是不是带点那个黑色幽默那种感觉？ 有，是吧，导演？ 对，昨天那个有一个在俄罗斯做戏回来的那个一个算是老艺术家吧，然后就说那个哎呀，还是挺喜欢你们这个诠释的，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然后的题材，然后但是在中间呢，你们让我很多地方都笑了出来，但是到最后呢、那个很悲伤那个壳子还是盖了上去，能让人体会到你们真正想要讲的东西。 今天有点遗憾，实际上我个人特别喜欢那个段落，就是浮士德要这个用刀子拉这个海伦的手腕，到时候他把他抱在怀里面，海伦给他讲故事的时候，我作为演员每次在侧幕可能六场得哭个四场吧，听那故事。但是今天浮士德因为两位都没来，所以说我也背不过那词儿，咱留个悬念吧，我觉得希望观众购票去剧场看的时候一定会喜欢那个段。 对，据说这个就是今年的这个浮士德票卖的不错，然后刚刚我们也说了，在今天的节目中会送出两张票，具体怎么送呢？要不导演你想想，要不芳菲来定吧，女生来定，送给谁？ 送， 对，就是 送给夸你夸的最好的。 我觉得就是前三位说芳菲瘦了的。 哎，我瘦了吗？ 说得出口吗？ 对吧？大家抢着说，昧着良心说吧。 我觉得 这 个， 方便说， 咱们就从现在开始，就现在的留言，我们能看到吗？ 能看到，我们都能看到， 可以看到。 从现在开始。留言下的第十个人和第二十个人我们来送吧， 一人送一张啊，我们就送第十个人怎么样？ 我们送第十个， 好，第十五个吧。 嘿， 有准吗你？ 第十五个， 第十五个就这么定了、 从现在开始是吧？那现在第一个说话的是这个克鲁兹爱喝大爽汤，他说我和菜地的瓜，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啊，第一句话，然后从这句话 克鲁兹说他也认出你是上次就来的大美女。 我瘦了吗？我想问一下 克鲁兹芳菲瘦了吗？ 第十句是吧？ 十五句，对， 哦，十五句，好， 很坚持。 那一会儿我们捋啊，因为我们记着头了。 刚才这个 Vincent 郭说恶魔化身了成刷二维码的，那上帝化身成谁了？他还挺了解这故事的，好像 还很了解。 那个上帝在原著中就没有出现嘛？上帝在原著中在结尾的时候是以歌声的形式，然后白色的圣光从天而降，然后天使下来，用花瓣击败了那个恶魔的军队，然后把浮士德的灵魂拯救上了天。在我们这个里面呢。至于一说到结尾又涉及到剧透了是吧？ 剧透别剧透。 这个结尾里面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处理，然后他把这个故事从之前那种奇诡奇幻的氛围中，然后又拉回来了我们身边的现实中，拉回到我们身边。每天我们会早晨一起吃一个什么吐司呀、会喝一个什么咖啡呀、然后种种的东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还让你体会到跟之前不一样的东西。可以说上帝存在哪里呢？上帝存在于我们心中的每一点善念之中。 上帝是一个比较虚幻的这样的人设， 是的， 这样的存在。 嗯嗯， 我们的这个小伙伴们特别没有节操哈， 对， 说你们都瘦了，说瘦的都有点认不出来了。 然后这个刚才提到说这个有票啊，多少问说刷屏算吗？刷屏不算， 多少？ 多， 它叫多少 啊？多少？ 刷屏算吗？ 刷屏刷。 刷的好听的话的话就算 啊， 塌方飞， 对对对， 瘦了瘦了，真瘦了， 也行。好，我们继续来聊这个浮士德啊。刚刚也说到了，这个方飞已经设定了一个规则，就是今天从刚刚开始，第哪句开始？反正第十五句是我们送给这小伙伴， 对对对， 两张浮士德的票应该是这个周末的。小伙伴们赶紧刷起来， 对对，赶紧刷起来。 嗯，这票卖的特别好。反正前两天我看到浮士德剧组更新了一篇文章，说既然票都卖的差不多了，我就给你们剧透一点。 太 傲娇， 拽 了， 太拽了！这文章写是谁写的？这是 谁写的？ 导演写的。 主要是那个我们的方飞给我们 P 了些图，然后看了这些图之后，我有感而发，然后夜不能寐，然后连夜憋出了一篇爽文。 图太丑， 对我们 P 了很丑的图，就是告诉大家，既然你们买了票，我们不退票。 好的好的，不 退票。 但是我相信就是这几天，昨天应该是公演，对不对？ 是， 对， 效果怎么样？ 挺好的， 挺好的， 还不错。 真的吗？真的吗？ 昨天那个 真的真的， 导演肯定了，说好就是好。 导演已经这样了，昨天早上还是能说出话来的，但是昨天装了一天的灯嘛，然后 非常辛苦。 装灯就装到下午三点钟 编了 Q， 然后编完 Q 到下午4:50快五点，然后从5点开始走点，然后对一改平时和善的面孔，对大家进行大声的呵斥，然后和大力的斥责，然后逼着他们走点，走到了7点钟，然后我看很多人都快累下了。然后 我必须说我们这个团队是特别棒的， 是 因为那个不说之前的排练吧，分 AB 两组，然后大家很多人都是利用业余时间牺牲休息时间。昨天呢从8点，导演自己本人肯定是一定要去的哈，还有以前的一些外剧社的朋友，本来他本身也没有演出，那么他还是要到这个地方帮着搭脚手架了，挂灯啊，一些事无巨细的事情，大家没有分彼此，也没有分这是分内分外的，都是因为爱这个舞台一起来做这个演出。特别 威哥提到了外剧社，看到好多人在这个提问哈， 对， 首先多少问说剧组会来上海演吗？ 特别希望吧， 特别希望，如果 特别希望， 如果找的钱的话去上海， 如果那边有赞助商的话就可以去。 多少你邀请一下剧组，他们就去了。克鲁兹问说在北京哪里演？ 蓬蒿剧场。 蓬蒿剧场在中戏的门口， 对， 东棉花胡同 32号。 就在这儿，咱们再说一下演出信息吧。昨天是首场，然后今天晚上周五的晚场7:30，明天周六的晚上的7:30，以及周日下午和晚上，下午是2点开始， 2点半， 晚上是7:30，还有5场。这5场呢，除了周日的晚上还有少量余票之外，其他的票说实话只能劳烦各位打电话去蓬蒿前台问一下还有没有当天可以放的票了。 对， 好傲娇啊。 所以导演就会发那么拽的文章，我也是不同意。我 不要好，那个我们北京时间来到了8:58，我们来听一首这个浮士德的主题歌，特别好听， 特别好听， 特别好听，是有歌词的。 对， 然后在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聊一聊浮士德，以及聊一聊外剧社。 好， 哎， 拥挤的时间 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青年是什么？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明，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我们的微微一笑的这个时段呢，继续和我们的这个浮士德剧组的导演还有两位演员，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戏，还有这个关于剧组的一些事儿，演出的一些事儿。 对，刚刚有个小伙伴问了，说改编剧本用了多久？ 哎，对， 因为感觉这个剧本的这个改动还是很大的。 嗯， 对， 对，改编剧本要说久也久，要说不久也不久。这个剧本，哎呀，那个就历史就长了。 段老师在就好了。 对， 我们的 编剧老师 ， 对，段老师，段老师非常有才华，大才子， 是， 是做什么的？ 做 就是编剧， 没有，他没有做编剧，他一直是做总裁助理啊，然后 总裁助理 这种的工作，公关文案， 都是一个跨界的团队是吧？ 是， 段老师之前的。我们演过他的《恶棍训练营》，那现在的《浮士德》，觉得他自己的那个戏剧的架构真的是独成一派，而且越琢磨越有味道，虽然开始感觉特别魔幻，后来学的其实说的问题都是特别贴地皮儿、接地气儿的，年轻人关心的，又用我们小时候喜欢那种童话的暗黑，像格林童话一样东西去把它讲出来， 就是很酷的， 挺酷的，对对对，不谄媚那种， 不谄媚， 对，不谄媚，对， 梅哥说的好，我感觉这次好像整部戏里只有芳菲一个女主，对吗？ 还有另外一个女生，但是并不是女主， 对，还有另外一个女性角色， 所以这次的服装也都是现代的装，还是中世纪的那种？ 都有 啊。 对， 因为要穿越。 对， 芳菲演的爽吗？ 还挺爽的， 换衣服换的挺爽的。这次的服装也主要是芳菲来负责，于是她给自己找了好几件特别漂亮的衣服，没有经过导演的同意。 我经过了化妆老师的同意，哎，我自己的衣服，你看， 红色晚礼裙，很棒的。 我们这个里边的演员对服装最不满的就是浮士德本人， 主角 对浮士德说，你看你们都穿那么漂亮，因为我有一个欧洲军官服嘛，还有靴子嘛，他就是一个破衣啰嗦， 他是穿越过去的吗？ 对对对， 然后又是一个很衰的 八个字形容，就破衣啰嗦，灰头土脸， 破衣啰嗦， 对，因为主人公要不受罪谁爱看呢，对吧？ 对，所以没有办法，只有靠演技取胜了。 对，我们在换装的时候，他就不停地提出抗议，说为什么我没有换衣服，为什么我的衣服最丑。 不光没有，到了最后一幕还要把头发抹白，把脸抹黑， 要穿上一件丐帮的衣服， 更破的衣服穿上一件， 就最后就彻底落魄了，对吗？没有被拯救回来。 哎，又剧透了。 哦， 不剧透，不剧透，坚持不剧透。 原剧 透， 没关系。最后他在海边上也比较惨嘛，那个状态。 对对对，我们还要去上海演呢，不能剧透。 对， 要告诉他这就是主演的代价。 对对对对。 有小伙伴说很喜欢魔幻现实主义。 哦。 嗯，这现在也是一种风格哈， 对， 也是比较像杨导的这个一贯的风格，对吗？杨导之前的这个《恶棍训练营》也是魔幻现实主义，对吗？ 再往前数的话，可能那个没公演的一些在学校里做的戏也是这个风格的，也跟我的出身吧，可能比较有关。然后我，毕业院校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嘛，然后我们，我学的是西班牙语，然后编剧是德语系的，然后方飞是我们学校学中文的。 为什么强调、这个、 就大家都是校友是吗？ 大部分是校友，后来毕业之后成立了这个外剧社，就是把北外剧社那个北字去掉、然后那个成立这个外剧社以后，然后又逐渐吸收了一些那个其他地方做戏，然后碰上的朋友情投意合的一起来做戏，但是总体上来说我们做的戏的风格还是一脉相承的，就属于这个把中国人的思想和西方文化的观点加一个比较好的融合，然后会比较奇幻，会比较酷，会比较魔幻现实主义，大概是这样的东西。 孔文桑，你抢到票了吗？ 我没有，我刚才这个是因为我们说的这个票务信息之后呢，我刚才方飞提的是刚刚我们开始之后下边第十五个。第十五个，但是现在有一个这个问题，就是 有人刷屏， 有人刷屏，他说我要票，我要票，我要票，票肯定是我的。 那这个都是发的是一句话，当然算一句啊， 就算一句是吧？ 对啊， 哎、好的啊，对， 但是他前面夸你了， 那算两句吧， 你夸的都不认识，瘦的都不认识了， 就我 有点虚假， 我有没有原则？ 有点虚假，不能算，就算一句， 算一句是吧？ 对。 那行，那这个等我们节目之后吧，节目之后我们这个好好捋一下啊， 好好数一数， 好 好 数一下，然后跟这位朋友这个我们跟他取得联系。 好，刚刚这个杨导也说到了他们的外剧社，外剧社就是北外的剧社的一个延伸，对吗？所以也带出了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小话题，就是其实这次浮士德剧组里大家都是跨界青年， 对， 都不是专业做话剧的，能这么说吗？ 可以的， 可以啊， 可以这么说。大家也知道方飞是 央企员工 啊，对 啊，央企员工， 对，然后这个杨导也是 央视编导 、 这个张威刚才 殃及无辜，我是 刚才跟这个张威聊呢，这个还是一老乡，也是河北人啊， 对， 之前和我们也是同行，也做过这个电视台的、 我们还有共同认识的朋友， 对，有电视台的这个主播啊，做过这个工作，这都是跨界的， 对， 就攒一块儿， 所以这个剧组运行起来肯定会有很多困难，因为大家都还有工作在身。 这个杨导要哭了，你说到这个困难。 哦，嗨，其实 挺住， 其实好歹也排了出来，就心中一片平安喜乐。 喜乐， 平安喜乐是昨天我们刚有流行的心梗。在现场，后来我们问杨导你紧张吗，他说我居然不紧张，我现在一片平安喜乐， 我快去世了 升仙了呀。 对， 说说这个整个剧组的运行吧，就从开始有这个剧本开始，然后到攒起这个团队，是不是还是很难的？ 还好，因为现在咱们北京嘛，然后那个其实愿意演戏的人蛮多的了，然后但是真正要能够愿意抽出时间来排戏的人可能不是那么多，然后我们这次分了 AB 组，然后也是这个目的嘛，就是 A 组是我固有的一些班底，然后 B 组里面是我新发展的一些朋友们，算是A 组是基础， B 组是希望，然后这两组人交替排练，然后如果说都能够那个按时保证的话，那么那个两组人都可以上，那么如果有哪一组里面人排练缺席的比较多的话，那么正好还有 A 组的人可以替上他的角色，用这种方式来保证这个剧的完美运行。 在那个排练大家的排练计划的时候，我们制作人海霞还有导演也是颇费一番周折，因为这里面来讲的话需要一个技巧，也需要一个大家的配合。说到配合，真的是大家不光是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娱乐时间，还要投注精力，因为导演说了一句话，说 虽然听上去挺残酷，但实际上是真话。说既然你选择来演戏，喜欢做这件事，你就是要比别人付出的多。 对， 没有什么好说的。 对， 没有六日啊，我们一般都是连排，都是好几个六日在连排。导演啊是一个特别柔软的人，他就是说啊，你们既然这样的话，你们活该这么选择。但实际上他非常非常体谅大家。 还这么说，活该？没有， 当然当然没有。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说，但是因为你集体嘛，集体的话，你不撂点狠话，肯定有时候大家也是 对也 hold 不住，是吧？ 对对 啊，对。但是自觉确实都很自觉， 就是只有大家周六日的时间， 周六日上午的时候，大家人会齐一点。 工作日的每天晚上， 工作日的每天晚上， 周六日的全天。 排练呢，制作人和导演去统筹，然后方飞这边负责服装和化妆的沟通。有时候大家就是不停的在什么地方都开过会，在排练厅也开过会，在马路上站着也开过会哈、在别人的饭馆里，在别人的排练厅的门口也开过会啊。 有小伙伴在问呢，说第一次创作的心得，这都不是他们第一次创作了，这都是老司机了 啊。老司机 说资金怎么解决的？ 资金啊，钱儿的问题。 导演是 资金的话，就尽量省着点花呗啊。就是你说做一个戏的话，几十万我也可以花出去，然后几万、几千也可以做一个戏，然后就看你怎么来控制这个成本了。 说到资金，能不能说点比较寒碜的事儿啊？我们这个做戏剧的人，因为都知道自己是苦孩子出身，所以呢，大家心里面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种子，见的东西就捡。只要旁边见到一东西，哎，这东西，哎，这假树叶是谁？把它回家洗洗可以用。那还有一个别人扔的模特的一只胳膊，哎，捡来可以用。我们呢，很多东西都是因陋就简，把它拼凑成自己做的。所以我们就开玩笑说，这帮丐帮都是。当然来讲的话，就是特别感谢，我觉得就是这些人，我本人受教育很多，就是说。原来一草一木都是可以用来做戏剧的，只要你心里面最爱的是戏剧，你演那个脑子里面挂的永远是这个弦儿。我现在也是这种，我扫地我都哎这个钉子哎挺好的，我回去我把它，反正不能想就是说像以前一样就扔掉，肯定做戏剧的时候会有用，没钱吗？ 能感觉到今天的三位都是对戏有这种。很执着的心，因为之前也跟方飞聊过，就是演戏确实是很累，耗费很多精神时间，但是有可能在经济上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回报，但是大家都是全情投入，对吧？ 对。然后有小伙伴们有点 别哭， 有小伙伴们有点这个不怀好意啊，比如说这个没卖别墅吗？ 这肯定自己人提的问嘛。 应该是我们的一个老粉丝 啊、哦，老粉丝啊， 对对对，老粉丝没卖别墅嘛，因为这个就是最近这个《战狼二》啊，这个热映，然后吴京导演说啊，这是抵押。 我们要是有别墅可卖，我们早就卖了。 哎、我觉得也是 虚拟人生里面的别墅，我早就卖了。 对，我们把这个网游中的一些战袍都卖掉了。这开玩笑。 皮肤都退了， 皮肤都退了。 谢谢任淑珍说好喜欢我们的节目，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谢谢大家。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外剧社是一个。我觉得不仅是每个人好像都是有其他的职业，而且在这个剧组里，你刚听出来了吗？孔文，就是你看方飞还负责服装和化妆，对吗？就是 身兼多职 啊，对，每个人都好像除了演戏之外，还有别的事儿。 这叫带资源进组， 带资源进组啊！ 你说什么回报人家？ 用角色来回报？ 没有， 其实就是帮导演忙嘛，因为 对。然后导演，您看你还需要什么资源？然后我再带点， 也带点，对， 带点 别墅带来就行了， 就带别墅。 对， 除了没这个， 豪车也可以。 豪车 有，我这豪车真有， 别把车带来就行了。 真不容易。 对 啊，再说说我们的排练吧，因为很多这个在剧组里的这小伙伴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排练都得挤时间，对吧？但是我相信这个排练应该是很欢乐的。我知道剧组里的排练非常欢乐。 快说， 对， 方飞说吧。 我说什么？ 欢乐了。 方飞，你这众星捧月呀，对吧？这剧组肯定是男多女少。 没有，他们都把我当男的。 真的，就是兄弟。 你们忍心？ 他有一个外号叫飞哥。 飞哥， 有困难找飞哥。 对，就刚才 话不多。 对，刚才进来的时候，就爽人还说，他说方飞平常可不这样，一坐话筒前头就不是他了，就 没错， 变身了， 特别 端庄， 变身乖乖女。 对，不是我端庄是我性格中的一部分，这个抹不掉。 因为演戏的是疯子嘛，这个俗话，所以有时候。 候在排练厅听的时候呢，可能大家为了发展一些可能，就试一试这个方案，试一试那个方案。有时试着试，大家自己就趴在地上笑的就起不来， 嗯， 因为觉得可能就是此路不通。 嗯， 但是不通呢，也是一个创作过程。 嗯， 其实是对自己失败的那种创作的探索的一种自嘲吧。嗯，特别喜欢这个氛围，就是说觉得这么多兄弟姐妹在一起，不求回报，也不问功利，排演这么一个理想主义色彩比较浓郁的戏。对，虽然看上去色调有一点点像爽说的一样，就是有点暗黑啊，但实际上它呼唤的东西特别的积极向上，因为年轻人不能放弃思考，不能带着一些既得的他人的经验去生活，你永远对一些最根本的问题要问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为什么要这么选， 不能跟风， 不能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一轮之上的前一轮，导演还安排我们在谢幕时候还有那种类似于诗朗诵的那种最后像提拔一样东西，这一次幸亏就撤了啊。 嗯， 我觉得 你们觉得太恶心了是吧？ 我们 背不下词儿， 我们背不下来，主要是词儿很好，不恶心。但是我觉得那是他想说的心里话。就是当这个大家调侃呢，或者是开玩笑的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时候，总得有点时间抽空让自己坐下来很严肃的谈一两件人生大事。但人生大事不是买房买车这样的事。可能尤其在戏剧人看来，这些是不算大事啊。 那什么是大事呢？ 啊，理想。 理想。 又拉回了我们戏这个话剧的主题上，用这两个字。 哦，所以这部话剧其实是在谈理想的。 更多说谈是一个桥梁吧，就是说你如何通往 理想的桥梁， 通往彼岸，如何到达你的人生目标。也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买了一个房，你就真的到了你的彼岸了吗？或者说你还完房贷，或者说你当了大官，可能这些都不是， 就解决问题了吗？那种 感觉是一个在探讨人生奥义的大戏， 但是没有那么难，没有那么难懂难看， 很好懂， 非常好看，很好懂。 但同时呢，他又不失歌德原著《浮士德》的本意，因为那个也是在探讨人类精神中最终极的一个命题。 有意思。 对， 越说我越觉得特别想去看一下。 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 然后这个时候啊，温森特郭他也说是文化化人，艺术养心，祝福整个剧组，很棒的团队。 谢谢，衷心感谢您的这个话。 赶紧邀请剧组去上海。 对， 其实对于话剧巡演来说的话，我们特别希望能够不给那个投资方或者是出品方更多的负累，因为这个市场很难做，只要不把人家的本亏得太多了，我们心里就很心安理得了。但是我觉得凡是想做这个事儿的人，不管是出钱的还是最后演出创作的人，都是有情怀的。他是情怀的啊。这个年头去哪儿不能挣点钱呢？干嘛非在话剧这儿没完没了啊，是吧？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情怀当先的事儿。 大家都是觉得这个过程就很开心， 对， 很享受， 对， 也是一种自我实现，对吗？ 是特别大的财富， 特别大的财富。 我以前一个老师嘛，是中戏的王小帆老师，他就跟我讲，他也是做戏过程中吧，我说那个王导，你做戏，然后你有什么目标吗？下辈子，他说我这辈子到死都想做戏，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还要做戏，一直到下下辈子，永生永世的做下去。然后这就是给了我一种像是那个点燃，就是眼前有咔点了一些亮灯那种感觉。 对， 找到了这个感觉是启明星的感觉。 我喜欢这种匠人精神。其实做戏本身包括演戏啊写戏啊没什么特殊的，只不过是和生活沟通交流的一种方式。 是 我们喜欢藏在角色背后跟别人交流，那样比较含蓄，比较多变。那么就和大家比方说其他的劳动者啊，去上班族啊，白领啊，包括做木匠的做瓦匠的呀，还有包括极其普通的劳动者都是一样的。他也选择那样的方式去养活自己，同时来讲的话和生活世界达成一个和谐的交流。做戏就是这样的。 是我记得我在看哪个片子里面说一句话嘛，他说那个莫扎特没有死，他只是变成了音乐。然后我想我们将来的话，那可能虽然房贷没有还完啊，我们变成了我们所演过的所有的作品。 哦，这简直就是像自己有一个宝贝似的， 嗯， 就可以永远的留存下来， 安心了，像找到了一段安稳的感情啊， 嗯， 或者是家里有家财万贯一样，心里很安。你找到了戏剧以后，就是有一个安心了的感觉， 是， 这感觉和钱财名利啊都没有关系。这多永恒啊，是吧， 嗯， 说百年老店也就一百年嘛。哎，你干嘛羡慕，你也是其中一员啊。 真的，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这么投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就越演越少了，因为我好像达不到这么超越的一个境界。 你就是玩票。 对，我会觉得累，我会觉得没时间，对，我不会像威哥还有方飞，就是还有南哥这么的享受其中。 这可能还是一个过程，你的人生还长，就是兜兜转转，在不同的转角，你可能还会看到不同的自己，真的。 我觉得你随心情嘛， 对，也许看完我们的戏之后， 别看到我了， 就是 节目做不下去了，做戏去了， 就是还 不行不行， 常来。 嗯 嗯， 好， 对，其实刚才， 哎，特别想念大家，嗯，其实 对，然后刚才提到这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这次我们的这个演出这个票务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是吧？ 行，嗯， 那你比如说这个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这个我们的这个票可能卖的不好的时候，但是我们也同样付出了很多的辛劳，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戏没有遇到过卖的不好， 啊， 听过别人有这样的情况， 是是是， 我们就是帮着一起去宣传。 对 啊，帮着宣传。 嗯，因为好像就这个外剧社的品牌，好像在一些小范围的这个观众的心里面是很有位置的。 嗯， 所以说在黑匣子剧场那样个不到100座位的氛围里面，可能我们卖个5-6场的票的问题倒没有那么大。 对 啊，但是看到一些 追着我们戏来看， 对对对，看到一些朋友就是卖票的时候比较苦，私下里就说希望我们帮着宣传，我们都义无反顾。 嗯 嗯， 我觉得这大家都 帮着吆喝。 对，你都在100人的小剧场里演，这也出不去啊。 嗯， 有愿意尝试300、500甚至上千的剧场的，我们也愿意帮助，因为力量很小，就帮大家转一下。 对，也跟大家这个说一下，就是这次今年包括浮士德在内，就是都是参加今年的这个南锣鼓巷戏剧节。 嗯， 那今年的南锣鼓巷戏剧节呢是历史上最长，好像要延续到明年。然后而且呢是票价特别的平民化，说最贵的才100块钱。 对， 我相信浮士德也是这样，就是大家花很少的这个钱就可以到剧场里去感受这个话剧的魅力。 嗯， 刚刚三位这个演员和导演提到的这种境界也感染到了我们的小伙伴，说， 哎， 人这辈子要没有点无功利的事情挺遗憾的， 太对， 嗯，有话剧的生命一日百年， 哎呦， 都在写诗啊。 嗯， 这 个 你有吗，孔文？没有功利的事情， 没有功利的事情。 嗯， 也不能叫没有功利的事情，应该也是对自己有好处的，就是我去坚持锻炼身体 啊。 哦，我觉得这是没功利， 有成效，有成效。 对对对，我特别喜欢运动。 嗯 啊， 而且早起。 对对，早起。而且刚才我们两个就聊到一个话题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这个平常聊到好吃的，我不忌嘴，该吃我就吃， 嗯， 该喝我就喝， 因为你运动， 对，该练就练， 对， 嗯，哎，所以是比较 有爱好有寄托就行。 对对对， 不管爱好寄托是什么，对， 嗯，自己的快乐吧。刚才有网友也提到赵空山，他说女演员好美。 哎呀， 啊，谢谢。 哎，然后这个任淑珍这位朋友说 男演员 长知识。 长知识， 长知识， 又感觉又打开了人生的新的境界和视角。 对对对， 也确实是，我觉得可以，就也不能算灌鸡汤吧，但是能够启发大家。 哎，你不知道他叫什么吗？ 你说是哪方面？ 就是在节目里， 鸡汤王，鸡汤爽， 叫大爽汤， 大爽 汤 啊！对，网友给他起的。 经常我觉得他们 鸡汤， 他们仨比我能灌，对吗？这是给人洗脑，真的，一等的洗脑。 对，你关键他们仨不常来啊， 对 对吧？你看节对节目是咱的，咱时不常的就给人你 常来那汤就喝不了了，嗯，都得剩多点剩， 毒鸡汤， 毒鸡汤，嗯。 也希望这次的这个浮士德能够在剧场里面启发到来看的这些观众们， 嗯， 对吧？ 对， 而且我知道在彭浩的这个话剧很多场次结束了之后都是有演后谈的， 嗯， 大家能够向演员和导演提问， 嗯， 对吧？能够进行一些之后的这种沟通和交流。昨天有演后谈吗？ 嗯，昨天没有，昨天演完了之后那个剧场的艺术总监，然后我们的编剧，然后都发表了长篇的讲话，讲的实在是比较长，就是 还好吧， 就不耽误大家了。 嗯， 但是今后几天中，然后我们看合适的时机会跟大家做一号谈的。 应该是每一次每一部话剧就是首演的时候第一场，大家还是蛮紧张的，对不对？ 紧张， 紧张。昨天我们 导演紧张， 对光点对到7点钟吧。 导演平安喜乐去了， 平安喜乐去了。对，在后面已经基本心肌梗塞了，这个就。 就是一旦开始演了，这导演就管不着了，对吗？ 对， 也没办法， 特别紧张，特别享受的过程。对，就是大家在台后的时候就互相提醒你别忘这个啊，你别忘那个，哇，都是亲人。台上要是谁在那个地方用台词或者是肢体扶了你一把，你真的要记一辈子。 是是是， 就真的那感觉， 互相救场是吧？ 互相救场， 互相救场真的不一样，而且全凭良心。 昨天威哥还救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场，那是 哪个呀？ 不是，就是那个金松把那个大包子吃到了嘴里 啊。那个词儿是有一个演员，他那个我也有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我在台上真吃的时候，忽然吃的太多了，这一口塞进去。 这个我在场， 他知道是上一另一部戏的时候，我是塞米饭塞进去之后，整个冲着背对着观众来。 每部戏里都有吃， 都有吃的。 这个是我看着他们吃，我看着他们吃，生看着他们塞进去之后就开始掉词儿，他那个词儿就说不出来了， 说不出话。 当然了，昨天也有。同样的就得到回报，然后昨天我呢就是财政和邮政大臣两个人，我调个儿叫错了，然后呢被我救场的小伙伴就跟我说，您说的对，但我是财政大臣，他是邮政大臣，在戏里 吧， 就帮我把词纠正过来了。我觉得这个观众没看出来，我们最开心的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善良的互助，观众没看出来，依然沉浸在剧情里，这就需要成功的救场。 对， 大家的救场还是带着戏的， 带着戏带着梗嘛，观众还以为是个梗呢，所以这真的是感动。还甚至是有的戏是在黑灯黑的时候换场的时候互相之间扶一把，因为有的人是强光之后完全看不见路， 灯下 再拉一把啊，或者是像那个抽了谁一嘴巴之后，在戏里的时候到了幕后拍一拍脸，这都是很温情的时刻。我觉得这个是比演戏比演戏还享受的，觉得是兄弟姐。 芳菲温情吗？ 芳菲没有体验过打人吧，基本都是被打。 我都是被打的。 刚才不是锁喉吗？刚才 对，上一次我们两个演的时候调度是打扇嘴巴张磊老师每次都毫不客气的扇我一个特别响的嘴巴，再把我拖到后台，然后拍拍我，他就走了， 就没要 赶下一场， 就 每次都是打完，就很其实还是很大的心理安慰的。 对，因为要是我们是好朋友嘛，因为要是那个300人以上剧场的话，假打没问题。在彭浩那个前台那个光下 很近， 王爽也知道哈，那么近假打完全会出戏，观众 吃， 观众一出戏。回来就八分钟，他们就会窃窃私语，会笑，还看打的是假的， 是是是， 你就啪就真打。但我跟你讲，报应特别快。那个演完之后，我在另一个戏里就被一个女孩抽嘴巴，抽到了懵，词儿都掉了。 谢谢他 啊，谢谢他啊。 大家说错有错招，这都是因为演员和剧组大家之间建立了很深厚的情谊，真的是有默契了。 对。 感谢今天的这个浮士德剧组的导演还有两位演员来到我们的微微一笑，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又让大家就是这个想到了理想这个词儿。 对，更重要的是你什么时候回到话剧的舞台上？ 我呀，我酝酿酝酿呗，等你 啊，等你，看到 你快回来。 你们现在的这个剧组就是太， 我们煲了三大碗鸡汤等你， 怕被打呀我。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大家就是去关注一下《浮士德》这部戏吧，因为这个剩的票也不太多了，赶紧去这个收个尾，对吧？去抢几张这个仅剩的票。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以上就是今天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了，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小伙伴们还在送我们主播辛苦了， 谢谢 谢谢 大家， 谢谢 大家，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拜拜。